呈现。神州跨越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哎，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接下来是两个小时的直播节目《中国歌曲排行榜》。你好，我是你的 DJ 麒麟，欢迎各位准时光临。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，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一起来互动。首先看到15年前的今天，2006年的7月21号 ，SHE 呢推出了他们的一张新歌加精选集，叫做《Forever》，其中有首主打歌呢，在最近又重新火了一把，我们来听《Rain Rain Rain》SHE。 这么状况崩溃，难道你对我没感觉，给了你好吗，怎么还不来爱点。 Ring 啊 Ring 啊 Ring Ring 啊 Ring 啊 Ring， 会不会是你压响即兴在你街心跳的声音，梦梦中的音，怕铃声未停，赶快按下通话键，拉长耳朵，提高警觉，神经细胞全面戒备，接到你的来电我会大喊 yeah， 听到你的声音我就 OK， 抱歉忘了进去到底怎么演，只是兴奋很难收敛，反复看手机好几遍，就担心电池突然没， 听到是 SHE 的 Ring Ring Ring， 15年前今天的一首歌。最近呢，有一些歌手呢翻唱了这首作品，在网络上再度的走红。同样是7月21号，7年前，2014年，张靓颖推出了她的个人第7张专辑，叫做《第七感》，用当时2年的时间来完成了这么一张专辑啊，以人与人之间奇妙的心灵沟通为概念呢，体现在唱片里面就是好歌云集啊、比如说有《我是我的》啊，《第七感》Bazaar 这样的动感十足的劲歌舞曲，那么也有感动到内心的慢歌作品，像《永远》啦。书签呢，以及这首和方大同合作的《微笑以后》。 微笑以后，说好从此你我一起走，却从朋友

就这么朝着未来前进了，有再多的不舍也要狠心割舍，别回头看我，亲爱的，是期待快乐里的快乐，那就是后来的我最想的， 五月天的后来的我们啊，会想到那些曾经的海誓山盟，如今的天各一方，也被刘若英用作自己的电影的名字啊。这首后来的我们呢，收录在2016年7月21号发表五月天的作品9号自传里面。他们会不会像偶像 The Beatles 那样只出9张专辑呢？啊，至少5年过去了，到现在为止新专辑还没有出现啊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将要听到3首歌，都是同样的主题啊，分别是弦子的最新的单曲叫做《鲸落海里》，然后是汪苏泷的《鲸落》，以及诺尔曼正在上榜的《鲸鱼之死》。先来听弦子。 夕阳和海接连成线，约定的地点，我等候多年。从你离开第二天，我已赴约，竟又在人与石像面前，心事与群倒影点点，谁许的愿坠落深海飘远，忽让兑现却添加思念，想不到再哽咽，那只是错觉，幻想的体贴，而你像风掠过我生长的 深海飘远，不让危险却添加思念，想不到再哽咽，那只是错觉，幻想的 这是汪苏泷的《经络》，两年前为电视剧《幕后之王》所演唱的插曲，之前是弦子刚刚发表的新歌叫《经络海底》。经络就是鲸鱼的鲸，落啊，落入的落啊。经络呢是指鲸鱼这个死去之后呢沉入海底的一种现象，当鲸在海洋当中死去，它的尸体会最终沉入海底，生物学家赋予这个过程为经络。一座鲸的尸体呢，可以供养一套以分解者为主的循环系统长达百年呢。啊，至少有43个种类、12490个生物体的生存啊，促进了深海生命的繁荣。所以呢，这种生与死的对立，统一自带一种悲怆浪漫的色彩哈。接下来是《鲸鱼之死》，来自诺尔曼，这是一首环保的作品啊。本周排在中国榜第25位啊。 灵魂正一下另一端，我的星球发着闪光，无力呼唤，冰冷的礁石不再有同感，月光浮世也是柔软，谢谢你啊，陪我最后一段，饥饿好像被填满，啊，有无数个同伴在相空中逃窜，再请等等我吧，嘿，看夜 同天，东京奥运万众瞩目，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102.5

上了星空。 这是以夏天为名，唱的是关于梦想跟努力的一首歌。苏打绿她下了夏天，收录在2009年他们的维吾尔第一计划的第二张《夏狂热》专辑里。这里是麒麟正在 FM97.4 北京音乐广播为各位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。接下来关于夏天的歌曲呢，是比较清爽惬意的。这是来自广东的音乐女生何景欣，根据久石让的名曲填上粤语的歌词，之前发表的版本叫做 Summer， 那么如今改名叫做菊次郎的夏天。我们来听何景欣。 离了高中出发啦，前去远方找理想之家，愁睡没走可以吗？和我以欢笑代替说话，路有些崎岖不需惊讶，就似初生娃娃不懂怕，共我兜兜转转望风景似画。如季节交织变化，全为了栽出智慧之花，无畏冷冬一刹那，熬过秋天夜长还有夏，日照当空虚面解解寒，摘户头叶遮阴躲一下，怀念旧日仲下冒险之旅无价，孤单吗？帮你一把，一班好友一二三木头开心像傻瓜，年年月月天天都忆忆，寄托雨已寄托着了水天之间找希冀，发晓晴午天黑都挂念，寄托日月寄托云霞光影之间等惊喜，短短片片点点都细微，前途长长相识匆匆分开一刻感激，路有些崎岖不需惊讶，就似初生娃娃不懂怕，共我兜兜转转望风景似画。如季节交织变化，全为了栽出智慧之花，无畏冷冬一刹那，熬过昼短夜长还有夏，就算端空也不惊不乍，时常大笑抹抹你下巴，就算孤身走马别担心那代价，找不到的放开手，离那高中出发啦，不必猜到，时日从来未驻留，即使告别两挥手， 如果你的眼神给了我方向感，我也会给你答案。 看着你沉默的很汹涌，那瞬间更渴望你会懂，所以才很安静很温柔，只等你来亲吻我额头。似乎你在眼前，相思悸动在心中，又温暖又心酸，能说些什么。如果最远的远方才有风筝的流浪，如果我不放弃的眺望是否有星光，如果烟火的阑珊给我寂寞的哀伤，如果你的眼神给了我方向感，我也会给你答案。等物换星移，想去拥抱星光，站在一站的地方才会忘记了远方，只要你的目光能给我认同感，能给我一句答案。 这是本周中国榜 Top 40的新歌六号，徐佳莹的 OST 的新歌电视剧不说再见的片尾曲最远的远方。徐佳莹的歌声当中是自带叙事的功力哈，有种娓娓道来的亲切感。接下来将听到李健的传奇，收录在2003年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《似水流年》当中。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，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。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，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。想你是你在天边，想你是你在眼前，想你是你在脑海，想你是你在心田。你越相信我们前世有缘，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，宁愿用这一生等你发现，我一直在你身旁从未走。 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。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，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。想你时你在天边，想你时你在眼前，想你时你在脑海，想你时你在心田。其实有缘，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，宁愿用这一生等你发现，我一直在你身旁，从未走远。宁愿相信我们前世有缘，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，宁愿用这一生等你发现，我一直在你身旁，从未走远。只是因为在多看了你。 我们听到这是李金燕哈，2003年的一首歌曲叫做《传奇》。当然，这个传奇后面的故事大家都非常的了解了。2009年的时候，王菲在春晚当中唱了这首歌曲，让李金燕有了更多的机会，让更多的朋友来认识她的优秀作品啊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将要听到的是1991年在滚石旗下的一位才女推出了一张专辑，这是在台湾流行音乐百家专辑当中排名第64位的黄韵玲的平凡专辑，选择跟我的职业有关系的一首歌，叫做《关不掉的收音机》，送给正在听节目的你们。

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听一首新歌了。这些年每年发一张专辑，是他和歌迷之间不成文的浪漫约定啊。来听一下他第十二张专辑的首播主打歌曲，现在见面了，《变废为宝》，薛之谦。 我希望有一天我会长出翅膀，遨游在浩瀚宇宙的海洋，不用氧，只靠光。我多么希望世界上不会再有争吵，等到世间万物睡个好觉，再把你拥抱。有那一天，燕子在浪里奔跑，大人们都在傻笑，温度也刚刚好。会有那一天，你把我变废为宝，等到我们都释怀不少，就把你忘掉。我希望有一天我们有个收场，先去趟所有没去的地方，看蓝雨，看极光。我多么希望有一天人们开始和好，不用再确认万物都睡着，才能给你拥抱。有那一天，你会拽着我逃跑，你先长出了羽毛，成为我的困扰。会有那一天，你把我变废为宝，等到我们都释怀不少，就会别重归于好。 薛之谦的一首新歌叫做《变废为宝》，这首歌呢是由薛之谦和查查共同作词，查查作曲的一首歌。7月17号刚刚上线，为什么会选择在7月17号呢？因为那一天薛之谦的生日啊 ，Happy Birthday！ 薛之谦的新歌给人感觉都是似曾相识，就是听起来呢迅速能够进入到情绪当中，没有陌生的感觉啊。好，接下来是蔡依林的 Love Love Love， 这里是中歌榜，麒麟在北京为你直播。 没答案，真爱在哪？我的爱，我的爱，难道是他？用你 选自2004年蔡依林的城堡专辑当中的 Love Love Love。 下面一首歌呢，将会是锦绣二重唱1999年的明天也要作伴吧。 恋爱百分百，其实在意你的心，跨越101，那是理想标的，我的眼神里不是透露的讯息，我的心 Love Love Love。 恋爱百分百，你的心不得不相信，幸福就在附近，有一点暧昧，偷偷独自的开心，整个世界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。 先帮我找一个好男人，别一个人去幸福不理人。那天你不小心就变成女强人，别忘了是我劝你要认真，无论再忙都要陪我聊聊心声。今晚我们回忆往事，梦想未来，感动了不完。明天心也要作伴，也要勇敢，不管是否天涯两端，只要事情已够长，缘就不断，常常联络不准懒散。心也要作伴，也要自然，就像现在真诚简单。有时你要人商量，我最喜欢欢迎找麻烦。那天你已变成女强人，我会记得你劝我要认真，无论再忙都要陪我聊聊心声。我永远记得今晚，我们回忆往事，梦想未来，感动了不完。明天心也要作伴，也要勇敢，不管是否天涯两端，只要事情已够长，愿 不准懒散，明天心也要作伴，也要自然，就像现在真诚简单。有时你有人商量，我最习惯欢迎找麻烦。 滚石唱片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中期啊，推出了两支男女生组合，都是气质一样的。男生组合呢是无印良品，女生组合就是刚刚听到的锦绣二重唱，这是他们在1999年发表的《我的 Super Life》当中的《明天也要作伴》。下面我们来听蔡健雅刚刚推出的一首新歌，叫做《出走》。这里是麒麟在北京直播中歌榜，别走开，稍后我们再见吧。 雷雨过后出现了彩虹，掀开被窝，终于可以出走，放松住起的眉头，不再怀疑问是否有种秘密，梦在阻止人该有的生活。啊哈哥，脸带着微笑，穿件薄外套。啊哥，啊哥，啊哥哥哥，不确定会发生什么，会爱上的。沉默，随着肾上腺素出发，出发，走，走，走。

李荣浩2018年的年少有为，这里是麒麟在北京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。接下来这首歌呢是2009年由李荣浩创作，信苏建信演唱的《火烧的寂寞》。那时候李荣浩还没有出道，是一个幕后的新人啊。来听这首歌啊。 谁影子那么重，拖在我脚步后头，走不到要去的快乐，重复做一个梦，怀疑时间凝固了，把明天杀死了，什么都没移动，屋子的气味变了，弥漫着腐朽的空洞，拒绝不想我，却还奢求你爱我，却将让感情窒息了。火烧的寂寞，冷冻的沉默，没来由的激动，不能抱住你手，像半飞了，被大海淹没。脚步后头，走不到要去的快乐，重复做一个梦，怀疑时间凝固了，把明天杀死了，什么都没移动，的气味变了，弥漫着腐朽的空洞，我拒绝不想我，却还奢求你爱我，倔强让感情窒息了，火烧沉默，没来由的激动，不能抱住你手，像半飞了，被大海淹没，手上的花落，可怕的想念还活着，火烧的寂寞，冷冻的沉默。 让谁听你喜悦，陪你掉眼泪。嘿，好久不见，请你许个愿，要感情不再那么容易变，让幸福被距离拉得太遥远。我寄了张卡片，地址是感觉，手间人叫永远，像是你又递来一杯热咖啡，生活有了你的温柔调味。笑脸，写祝福的留言，请把我的名字默念一百遍，好梦就会趁你睡醒实现。 1999年的一首经典的男女生对唱作品，是来自梁咏琪、Gigi 跟古巨基所演唱的《许愿》呢。接下来我们要回到最新的榜单当中，看到本周中歌榜 Top 40 排的第20位是来自新加坡的陈洁仪啊，今年的一首最新第2首的单曲叫做《总会再见》呢。之前2月份曾经有一首《最完美的距离》哈。那么这首歌呢，用歌声来传递一种希望，我们来听陈洁仪的新歌。 匆匆忙忙追着纷扰的时间，总是没喝完的那一杯热咖啡，跌跌撞撞寻着幸福的世界，总是不完美的还想要重来一遍，倒转时空当回忆翻腾汹涌，爱恨残留在你转身之后，迟迟等候，当一年穿越寂寞，只想要再一次再一次拥抱你。当爱羽化成蝶，自在的翩翩起飞，潇洒挥别昨天，勇敢飞向明天。当你眼角落泪，却微笑说着感谢，